那林姑娘啊。 都是保丫头好，我的心里也就这样定了。都听见了，可不准转出去。要是对了了一个字，当心打到你们的粮票。呸！老太太，你可这……十八月正像放在写人设的那样。万一生出什么事来，这倒叫人哪了啊！难倒是不难，我倒有个主意，不知姑妈肯不肯？哦，你只管讲来。这件事，这一股挑拨的法子 挑。 宝，不信任可用自觉的心要好牙关得保佑这是去的子弟妹妹把真情暂且暖一把 什么在此地可受了什么人的气量？ 林姑娘，你来评评理。他们说话我也不知，我就是说两句句话，我姐姐也不敢当我呀。 你姐姐是哪一个？ 就是正直弟弟。 你叫什么？ 我叫沙包子。 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你说出什么话了？ 为什么？我不是为了大爷去包姑娘的事情。嗯， 你说什么话？ 那就是大爷去包姑娘的事情。好意思，叹了青天， 叹了青天。 你不要 心里是在自身的脸，姑娘。 Hey, hey. 我走。

帅，这红鸡蛋。

好容易盼到同胞欢

Thank you. 天。